北京城市广播1073，请您准确对时。现在是北京时间6点整。FM 1073 ，AM 1026，北京城市广播1073，在你身边。 集千秋中医所长，汇万古养生之法，扬天地正气洪德，创健康长寿之理。自然孕育生命，生命源于自然，我们按照自然法则的真理得以生存。从现在开始，从我们自身开始，遵从自然健康法则，未病先防，以病防变的真理，认真呵护自己。生命由天赋，健康需有礼，健康有礼，造福百姓人家，健康有礼，有礼的健康。欢迎收听实用养生方法分享栏目《健康有礼》。 哦，就那时候吧，人都不懂了。我姑父呢，才20多岁嘛，哎，碰破的，你看就死了。 这个独角莲应该是解毒的吧？ 它的毒性啊，特别大。就咱正常皮肤，你把那独角莲你要碰上，那疼死，要命那么疼啊！特别厉害，但是你要长钉了、长疖子了，你把它贴上就不疼。 这与毒共毒， 这与毒共毒，它就不疼。所以我母亲年年种，村子里边吧，谁家有点啥病，都知道我们家种这玩意儿，谁家有啥病都上我们家来找来， 自己找哈。 哎，完我妈呢就把他们都给他们。 这个西医认为是神经哈， 对呀、 啊， 是经络， 通则不痛，痛则不通。 对呀、啊，他有病了，他就不通了吗？不通他就疼吗？是什么引起的？是神经，是经络。神经是啥？神经是细胞，这个细胞吧，它有个传导作用。为啥脚疼？你要没有神经，你能知道脚疼吗？脚为什么疼？你说叫扎了，那扎了那当然疼啊，是大脑它把那个疼痛的信号反映到大脑了，这才知道那脚扎了， 传递了， 传递到大脑，这就像电话线似的，告诉我这块扎了，你赶紧想招，让我这块该烂了，我出血了，哎，那大脑就知道了啊。 疼也不是坏事哈。 对呀、啊，那块出问题了， 出问题了 啊，它就调动吗？大脑就开始调动全身机能吗？调动血小板，命令他们去把那堵上，像工兵似的哈，去了到那就堵上了。他要不堵上，他一个劲流血，不就流干了吗？人体呀、啊，它有自动调节功能， 就像发烧一样。 哎，这都是一种自我防御、自我保护的一种本能，就自我修复、自我调节、自我防御，它有一个自身调节的功能，自己调节的功能。但是这个调节的功能靠什么呢？是靠神经指挥的， 司令部啊。 哎，神经、大脑发出的命令是通过这个神经传导全身。就把那个血小板调动去以后，把那个钉子扎那眼儿堵上了，是不是这么个机理？ 就是。 你看那个出车祸，然后这个下肢截肢，高位截瘫，你看下边就没有神经了，你把下边剁下去，他也不知道疼，神经已经断了，传递不到那块了，他就不知道疼了，疼不疼是神经告诉大脑的，所以那块疼是说那块有问题，你得想办法解决。你看有些个吧，他自己能调节，那个有窟窿，他自己搞血小板就堵上了，他能调节。他有这种 力量， 调不了，调不了怎么办？他就让你使劲疼，然后让你去借助别的外力，他内力已经解决不了了，告诉你你得解决外力，因为疼是细胞传导，细胞是阴，是父母之精，他出问题了，搞啥调他？不是搞药，是搞阳调，所以他俩叫阴阳二气吗？相互调节吗？相互抑制吗？相互转化，他这么一调节，他就平衡了。这里边的机理呀、啊，就是太多了、那也不是咱一句话能说清的。你看那精子就是父母之精吗？我之前讲过吗？这个有益菌就单细胞吗？他俩是一般大的， 不是一个大一个小，你搁显微镜，精子搁眼睛也看不见，有益菌搁眼睛也看不见，但是搁显微镜一瞅呢，他俩基本都一边了，他俩是相互调节、相互抑制、相互转化，所以神经也是这个细胞。你说人哪块不是细胞？因为精子和卵子它俩一结合，就叫受精卵，受精卵就开始裂变，就变成胎儿、胚胎，胚胎成熟了，出生就叫婴儿。它是由细胞裂变来的， 分裂， 细胞不断的分裂来的，就是这个阴不断的分裂，这个阳就来了，这个阳来了呢，就开始把它保护起来了。就跟他俩相互转化了。要没有我母亲从小种那个独角莲，吃过独角莲， 我有这么深的印象， 我不会有什么反应。就是我当时就是这个萎缩性鼻炎，就把这独角莲就往鼻子上，就那个疼痛啊，实在是难忍。我这人还是有一定毅力的，怎么疼我都能咬牙挺，就那么上了半年，上了半年他也没好，他依然闻不着味儿，依然结痂，一言不通气儿。那时候这改革开放嘛，我不去趟东南亚嘛，到泰国就卖那个蛇毒，卖蛇毒，那时候咱哪懂啊，到人家呢，就是那导游啊，就领着我们可哪参观嘛， 在景点儿， 不是景点儿，他给我们领到一个蛇毒研究所，实际那导游啊就是托领到那地方让你买这个东西，他有提成，咱们不知道啊，咱们都没出过国呀，就傻喝的哈， 没想到哈， 哎，人家领着上哪咱就去，到研究所，人家就给咱们讲蛇毒对多种疾病有什么什么作用。我就问他了，我说对萎缩性鼻炎怎么样啊？他说萎缩性鼻炎那是好啊，吃上都能好啊，那以毒攻毒啊。当时我又信了，这心眼实啊，就买了。 当时多少钱买的？ 买了3000多块钱的， 哦、 买了3000多，够吃一年的， 口服的， 口服的。 那个蛇毒是什么？是液体啊， 做成胶囊， 里边是粉， 粉，搞蛇毒做的。我买了吃一年的，我说这下妥了，喘不出气难受啊，说话那个囊刺鼻子。我说这回就闻不着味儿不要紧，我能让它通气就行，就买回吃，吃了一年，一点效都没有。 吃一年， 吃了一年，所以整个鼻子还是那样。这是后来我慢慢的，我就明白了。我就到药店买一个小喷雾器，那个带小长杆的，拿三粒泡成温水，把那伤情液倒小喷雾器里头，就塞到鼻子里，天天一天呐、啊，想起来就喷，想起来就喷，把它揣兜里头，一碰到这个上衣兜，一碰到里头这个喷雾器，就想起来就喷了。有时候有意识想起来还这么喷。渐渐的我就发现分泌物越来越少，越来越不那么硬，逐渐逐渐的。就有清鼻涕出来了，说明鼻黏膜改善了。这个黏膜 当时用了多长时间？ 得有一年多。但是呢，我这个嗅觉到现在还没恢复，那闻不着味儿谁不难受啊？你看有时候我都曾经多次幻想过什么事儿，我说人要能闻着味儿，你说那该多好。我认为哈，世界上最幸福的就是闻着味儿。我吃香瓜，我不知道香瓜味儿是啥；我吃西瓜，我不知道西瓜是啥味儿；我吃香蕉，不知道香蕉啥味儿；吃梨，不知道吃梨啥味儿；炖鱼，不知道鱼是啥味儿。我说要能闻到味儿，你说那该多幸福啊！人是失去什么的时候，才知道什么珍贵。我这个嗅觉失去了，我才知道闻味儿是最幸福的。所以我就一直盼望，哎呀，我说要能闻着味儿，这一辈子多幸福啊！人家都闻着了，就我还闻不着。就一定不要等到失去的时候才去珍惜它。有一次我在北京坐公交车，一下车没什么感觉，也没说把腰扭了，也没说把脚扭了，啥感觉没有。到宾馆就腰疼，哎呀，疼来疼去就疼到我直不起腰，哎呀，就整天毛腰走道，有事儿啊，你不办不行啊。你说这毛腰走，你说到那人家那办事，你说多难看呢。我说这到底怎么了？那时候，哎，我住那宾馆吧，里头有一个按摩院，我说我上他那去看看，我就去了。去了，他说那你就躺在那个床上，我就趴那了。他就给我手摸捋我那脊椎，他说你这筋出槽了，你这筋出槽了， 硬伤哈， 没有感觉呀。他就说筋没在槽里头，你可不疼啥的？那你吃啥药？ 它不正常，它能不疼？疼是它告诉你大脑，你这块有问题，出问题了，它自己调不了，它回不去了。你看这人这个小社会哈，这就叫条件反射，告诉你，你赶紧想着。 有些不是药物能解决的哈， 哎，药物解决不了啊，就这么的。他说我把这个筋给你捋回去 就好了， 好了，你吃啥药打啥针也不太好的，就这么的，他就给我捋。捋完了当时就站起来了，当时腰就抻直了。要不为啥我说我这理论就内因综合调节平衡。那个后来我在电视上我看着这个专家讲那个颈椎病，后来我看那个电视我明白了，那个专家说颈椎的筋如果有出槽的，就这个颈椎病你啥药也治不好，你非得把这筋捋回去， 也得辨证哈， 把这筋归回这个槽，就颈椎病就好了。你只要不归回槽，针线也救不了它，你神药它也不太好的。后来我明白了，你这个东西再好不能做到百分之百，它啥情况都有。所以我就说为什么我这鼻炎人家都能闻着味儿，怎么就我闻不着味儿？到现在我也没找到原因。那有的时候我可能我想一件什么事儿呢哈，我说可能我有使命。什么使命呢？就是要讲治胃病嘛，让大家呢都不得急性病，不得急性病就没有慢性病。要完成这个使命，他得把我的欲望给我断了。什么欲望呢？就是你别闻啥都香，你别想啥都好吃。这个欲望断了吧，就人有一个什么问题呢？人的机体，就当你这个功能消失以后，它加强另一个功能。就像那盲人哈，说眼睛不好使了，他耳朵特别好使。就是人呢，有一个功能消失之后，他这些功能都是平衡的，有一个功能丧失了，都加强在别的功能上去了。我说是不是这个让我这功能不让我恢复？他一恢复，我的欲望就出来了。我的欲望一出来就把我那些功能啊就减弱了。 一方面呢是你自己想得开，另一方面是你这个特殊思维哈、啊。其实很多是有得有失哈、啊。 对，有一失必有一得，有一得还必有一失。那后来我一想啊，闻不着就闻不着吧，只要咱能帮助别人健康，帮助别人能闻着味儿，咱也没白活，是不是？也不一定非得自己闻着味儿，自己闻着味儿这自私，帮助别人闻着味儿那比自己闻着可能还有意义。 这也激励你还得研究啊。 对呀、啊、就是这个老在我身上发现有这些事儿，我会逐渐的把这些个发现在我身上。就像我之前说的那大年初三突然发现胃疼，后来发现胃寒引起的，搞那个仪器一照，把那个发热的药一抹在肚皮上，哎，它就好了。 就这么简单啊， 就这么简单。就说这个万事万物它都不是一种因素都是一样的，不是，千差万别就体现在这儿。我说过咱们就没骗人，咱就属于造福社会了。这个你看那个感冒，感冒鼻子不通气儿，为啥感冒鼻子不通气儿？感冒是什么，是什么原因引起的？ 西医认为是病毒引起的啊，中医呢可能说、 哎、有的可能是伤风的鼻子不通气儿，说是伤风是看不见什么东西， 就像你说的风里边有虫啊， 风里有虫，这虫是啥还眼睛还看不见，还是西医说那对、啊、哎，是病毒，它不是病菌，感冒是病毒。 所以你打这个抗生素它是没有作用的哈， 抗生素对病毒不起作用， 除非有炎症的并发感染了。 如果没产生并发症，没引起炎症，不是没作用、嗯、是起副作用。 我们的祖先早就提出警告了、 哎、早都警告你了， 就说这不是当时显现出来的， 当时吧好像是感冒好了连打多少天针，可是呢后患埋下了，国防军消灭了，阳气破坏了，所以说用完抗生素及时得补有益菌，这就对了，你把阳气伤了，你把正气伤了，马上赶紧再补回来，这就对了、 嗯、 咱们很多老百姓啊都不明白这个道理，用完抗生素把它杀完了他没事儿了。就是很多孩子上医院说感冒了打针吃药当时好了，可是后来呢这感冒就越治越频、 啊、 越犯越频、啊、人家别人家孩子谁都不感冒，就他家孩子感冒了，为什么、嗯、国防军消灭了，阳气伤害了，所以必须得补。但是补呢麻烦又来了，就像我在那个商场我看着那妇女买酸奶，我说你买它干啥呀， 你知道那里有杀菌吗？不知道。我说那你不知道你买它干啥呀？他说好喝。你看这就麻烦。人呐、最麻烦的是病于无知。这个世界上好多人是吧，得病不可怕，是无知可怕。所以有媒体报道说这个世界上就是有些人不是病死的，有三分之一是因为无知死掉的。那咱们今天呢说讲这个治未病，就教给大家怎么能够没病防病，有病防变，有了病呢不怕，但我们知道怎么不让它恶化得病发症，靠人体自身免疫自身调节，慢慢的自愈本能恢复，就自然康复了。所以我说这个病毒引起的感冒都是病毒引起的。他一感冒呢就鼻子先不通气儿，那你说为什么他一感冒就不通气儿？就这个细胞他在那细胞上占位繁殖，这细胞发生变化，就好像说这个咽喉炎说话的声音就不正常，发出的声嘶哑，为啥？病菌在那个咽喉那个黏膜上繁殖，细胞发生变化，就是那钢琴，你看看那钢琴每一个键子的声音不一样，短的是短的声，长的是长的声，那你这个咽喉呢它要正常不水肿，声是啥声？声带吗？你长了是啥声？厚了啥声？你一发炎变厚了，变厚了声音就嘶哑了，它鼻子通道也改变了，所以鼻子不通气儿。因为不通气儿是你这阴你的细胞发生变化，搞阳去调，把这阳一滴进去，它俩相互转化，是吧？相互调节。而且呢，你滴进去的不光是阳，不光调你的阴，你滴进去的还叫正气，还叫国防军，把病毒给抑制住了，细胞呢又调节了，所以当时就通气儿。这个病毒它就怕天敌，就怕正气。中医说的多好，正气存内，邪不可干。中医说的是道啊，这相生相克，一物降一物，这是道啊，规律法则，不是术能解决的。要不我为啥我说中医它伟大？ 非常感谢大家的大力支持和信赖。为了满足大家的要求，我们特将全部内容录在播放器中，您可以借听全集播放器。希望大家都能够加入到治未病工作中来，都能做到未病先防，以病防变。如果您想借听播放器，详情请咨询400-039-8055 400-039-8055。 博大精深，它不是医学，它属于哲学，这个属于自然科学嘛。 它也管用， 我不说吗？就跟渴是一样的，你只要不喝水早晚得渴死，你吃个大李子，你吃个西红柿，你吃个黄瓜，只是缓解，只是控制，只要主要矛盾不解决，就不能从根本上解决。你用老鼠药，你永远解决不了老鼠的问题，解决老鼠的问题就是猫，就这么简单。这叫平衡，万事万物都得平衡，治胃病必须得平衡，你不平衡你永远治不了胃病。现在各个医院都有治胃病科室，拿啥治胃病？要拿准号药，那就不叫治胃病了，那叫治已病。那你不管用任何办法，只要不把病菌病毒这个主要矛盾解决了，只要这个阴阳平衡不解决，你啥也不太好的。要说起来吧，其实这层纸一捅开啥都不是，就这么简单，一点不复杂。那么这个还是那句话，有益菌它能解决就是我们鼻炎的问题，但是这个有益菌，什么样的有益菌？又回到我之前说那个，它有没有具备不具备我说的那三个必须的条件？如果不是，那还是没用。说有益菌，你抹点大酱，你往里塞点臭豆腐、腐乳，你喝点酸奶，它不能。对呀，固体的、液体的、片剂的、胶囊的，什么都有。但是，我之前说的这三个条件具备不具备？不具备，可能也有效，但这个效果那就差的天壤之别。如果具备了，就立竿见影。 所以我们也不要盲目的尝试哈，要辨别一下。 叫动物都像老虎、狮子似的，那哪是啊？ 那小猫小狗它不行啊，那小兔子它哪有那么大威力呀、啊？所以这个呢，一定要明白。所以咱们明白这个道理了，咱们这个治胃病，在整个鼻腔就能做到全家不得鼻炎，就叫胃病先防，以病防变。你等到说，哎呦，我怎么觉得鼻子不通气了？觉得鼻子里头发痒，怎么老打喷嚏？这就是不正常了，这就胃病。什么叫胃病？就是功能开始这个出现异常。我在讲天离的时候，一果吗？二天吗？我讲天离的时候，我来讲这个信息，我会讲这个信息的作用。全息论，我讲这个，你就知道这个病啊，不一定非得是药。你比方说这个心，这有病以后心起作用，那个心不是药啊。有人说，那个李老师，就听你讲完课，这下妥了，当时就觉得好一半了。你说这不是信息起了作用了吗？ 对，所以中医特别重视这个七情六欲哈。 哎，不是药，但是起作用。所以我在讲二天的时候，我来讲信息的问题。 二天是指的它的这个？ 哎，我不说这个有九大功能嘛，一果二天嘛，三免疫，啊，任何药物无法替，就是这个。那么我们有了这个上药，啥叫上药？那古代吧，就是把那药啊分成三个层次，最好的药叫上上之药，就是只有好处没有副作用的，这叫上药。中药有好处还有副作用，功过相敌了， 这个 叫中药。 抗生素哈，就是中药哈， 哎， 有作用，不是没作用。 那个下药，只有害处，副作用，好处一点没有，吃上就有副作用，这叫下药。那我们治胃病，我们不能用下药给人治胃病啊，也不能用中药给治胃病啊，要用上药给治胃病。这个古人呢，讲上医治胃病治病， 上医得需要有上药才行啊。 对啊，你说是上医，在医院里头说这个专家呀，是最高级的专家，没人给他造药，他自己又不造药，你这个高级的专家怎么让人病好？他没办法，巧妇难做无米之炊。那古人又说了，上医治胃病治病，那医院里的医生是治乙病的，那能叫上医吗？那不能叫上医。那你说咱们当今这个社会，我们上哪去找上医治眼病？上哪去找上医治鼻炎？那你没有上医，这怎么能治胃病？怎么能防病？怎么能防变？谁都不用找了。如果就是眼睛，就是鼻子，这回我讲完了，你自己是上医，就是要防止急性病的发生。没有急性病，就永远没有慢性病。那我们明白了，就是永远不让眼睛得急性的眼病。 注重平时的三分防，要重于将来的七分治。 对，现在应该叫七分防，三分治。你先给他防住，你干啥后边治啊？开始我就让你不拉口，没有外伤，你后边你去治啥呀？你用三分防，你拉点吧，完我给你治。就像那个人中医对养生什么概念？第一叫养生，第二叫保健，第三叫预防，治疗为末，治的时候搁最后边，实在没招了，怎么都没防住，那就得治了。那咱们今天呢？不明白这个道理，有病啊，我平时我也不养生，我也不保健，我就等着有病了去治。第一叫治，第二叫预防，第三叫保健， 倒过来了， 倒过来了，你这就麻烦了， 这是错误的 啊，麻烦就出来了。所以就看病难，看病贵了，又没有上药，那你就治吧，越治越不平衡，越不平衡并发症越多，按你葫芦切了瓢，最终就是这么个结果。那么今天呢，我讲一果眼睛一克，鼻子十克，得它堵着。人老了，他老了，老了就抵挡不住病菌病毒的进攻，挡不住敌人了。所以眼睛病出来了，鼻子病出来了，那我今儿一讲完了，那大家是不是明白了？我现在开始征兵，既不让他得眼病，也不让他得鼻病，这就叫治胃病。就这么简单， 挺简单的哈。 对呀，不是那句话吗？ 不明白隔成山，隔成山山那边你看不见，那不是云山雾罩的吗？所以这个办法那个办法，什么招都有，什么理论都有。这个眼病你看有几个好的，口腔有20颗， 比这个鼻子里还 要，鼻子是10颗，口腔是20颗，15000亿国防军在整个口腔里头把守， 就是越重要的数量也越多哈。 也不完全是重要的，也根据面积有它的合理性。你看眼睛面积小，你不能割20颗，浪费。你看这皮肤，整个全身的皮肤，你说多大面积？这个面积大呀，这个多少克？200克，皮肤200克， 跟面积有关哈， 和面积有关，和关键部位也有关。鼻子为啥要20克呢？鼻子不比眼睛面积大多少啊？因为它是通往五脏六腑的通道、门户、关口，那敌人搁这块要是进来了，那就麻烦了，敌人进入这小伙家了， 所以他要重兵把守啊。 这块呢得搞多兵，这个数量要多，在这块砍的。口腔也是啊，为什么叫病从口入啊？就这道关得把住，要把不住，病从口入。那是什么口入？不是饭入进来就得病，也不是水进来就得病，也不是菜进来就得病，是他们带进病菌的得病。那吃饭，说为什么吃饭前得洗手，得把手洗干净，吃的食物生吃的你都得洗干净再吃，你不能说拿过来不洗就吃，那不是得病吗？ 包括我们为什么要漱口刷牙哈？ 这个漱口刷牙，你看晚上这个一宿了，那个病菌在那个牙龈上牙缝上它繁殖了，这一宿早上起来一刷牙把它都清除出去了，都是为了防止这个敌人进来。那么搞啥防止？得搞国防军。那我们健康的国防军是什么？就是正气，正气存内，邪不可干。针对敌人叫正气，就针对病菌病毒，但是它同时呢又调节了我们的阴，这个时候它又叫阳气。口腔有了这15000亿国防军在那看着，密密麻麻的，人呢就没有口腔溃疡。啥叫口腔溃疡？是病菌在黏膜上占位了、定植了、繁殖了、发炎了、糜烂了，这是病菌干的事儿。 溃疡点儿， 对，完了然后烂呐，黏膜脱落，烂挺深的坑啊。那你说没有病菌它烂吗？都是病菌干的事儿啊，牙周炎、牙龈炎，都是病菌干的呀。牙疼，这个咽喉炎、食道炎、气管炎，凡是带炎的，舌头发炎， 这个80%都跟这个病菌有关吧？ 绝大多数都是病菌引起的，不是经络不通引起的。经络不通也牙疼，那叫上火，但是只要一发炎就有病菌 感染了， 那就感染的。所以大自然你看造物主造人的时候，口腔里头派了15000亿个国防军看着把守，这谁安排的？哪是科学安排的？是吧？在口腔里头，因为我研究显微镜嘛，我啥事我好奇，人得有好奇心，人要没有好奇心，对啥都不感兴趣，这不好。 有好奇心才能有创造力哈， 对， 才能有发明。 就像那个爱迪生似的，老母鸡能孵出小鸡儿，那我怎么就孵不出小鸡儿？他跑草垛里弄点鸡蛋，他也就孵去了， 就是哈、 哎，这就叫好奇心。我就搁显微镜那载玻片，我就拿了吐点唾沫上，然后给盖玻片一盖，不说口腔里头有15000亿国防军吗？看那个唾沫里头有没有啊？那咱就知道了。吐完了搁显微镜底下一看，哎呀，那菌呢、啊，无计其数。这就证明微生态学说呢是真的。但是你要没有显微镜那就完了，你吐来唾沫一看啥也没有，就唾沫，但跟显微镜一看全是有益菌。为什么防止传染病的时候说那传染病是唾沫传染？那唾沫里头有细菌，它能不传染吗？ 在空气当中就挥发流动了啊。 不是，你这唾沫俩人说话就喷到人家身上去了，它就接收到你这病毒了、病菌了。所以唾液是传递病菌的途径。所以瘟疫爆发的时候为什么戴口罩呢？你的唾液不会喷出去， 所以我就搁那显微镜看呢，啊，一看明白了，口腔里那么多。 还有一个说法认为唾沫是金鸡玉液，要时常的咽下去，是不是有这层原因？ 唾沫里头有益菌呢，你要咽下去以后吧， 就流失了 哈。那这不是阳气吗？它是阳气吗？正气吗？所以这个口腔呢，就是这15,100，再就是整个口腔疾病都没有。随着人的年龄在增长，它在老化，这国防军在减少。当它减少到一定程度以后，抵挡不住敌人进攻的时候，那有的病菌就进来了，就在那黏膜上占位了。在黏膜上一占位，这就叫口腔溃疡。在牙龈上占位了，在那一发炎，牙就开始疼，牙龈炎、牙周炎，牙开疼。然后它进到咽喉去了，在咽喉那块占位了，定植了，繁殖了，就咽炎。你搁镜一看，你都通红、红肿，那就是发炎了。那再进一步呢，呼吸道气管炎，上呼吸道感染，引起肺感染。 所以这个口腔很重要。 对啊，所以很多人呢，老了这个牙呀，一个一个的都掉了，有的呢就活动了，有的呢就是出窟窿了。 这个牙病呢特别多见呢， 特别多见呢，这个整个咽喉也出毛病了，气管也出毛病了，老了就啥毛病都来了。那么这个治胃病，就是让我们大家明白为什么它有这么多的病，而且阻挡不了老年人掉牙的、坏牙的、倒牙的，这个口腔溃疡的、咽喉炎的、食道炎的、气管炎的，为什么很多人越来越多。 牙病有的时候会导致老年人啥也不敢吃， 吃啥还都不香啊，那一吃疼，你吃啥还香了，光剩疼了，没有香了。 这香牙怎么它也不舒服， 你香的牙吧没有神经，所以你看那牙是骨头啊， 影响感觉哈。 那骨头里有神经，有神经才知道那个食物的味道， 另外你才知道疼啊。 对啊， 有些这个治牙病啊，不让你疼就把那神经攥死了。 对，所以有的人说镶完牙吧吃啥东西不香，因为那个骨头，你说骨头有神经，你说谁信呢？它真有神经。怎么知道的？一切都用实践来检验。有的时候进点凉风往里一抽气，牙疼，那一见凉就疼，你说那是不是牙有神经？这个食物 感觉 香不香，是什么味儿，是靠神经测出来的。 这个舌头的味蕾哈， 那牙的神经就知道你这食物是啥味儿。 很多方面哈， 你香那个筋的，它没有神经，它就不知道你这食物是啥味儿。所以这个有什么味道，是牙和肉和黏膜它俩一起起的作用， 和这个舌头还有鼻子一起都起作用哈。 一起起作用，牙没了，这个作用就减去一些了， 也影响哈， 就影响这个味道，吃东西不香了。所以那之前呢，有些人他就不明白，哎呀，你说这病搁哪来的呢？怎么老就掉牙呢？怎么就倒牙呢？怎么就坏牙呢？不明白隔成山，明白了那就是一目了然了，原来是病菌病毒引起的。那为什么老了才愿意得呢？是国防军老了， 机能也退化， 机能退化 了，两方面的原因， 细胞老化了。就是说咱们说讲治胃病，这个治胃病就是让你整个口腔从你了解之后，你本人你全家再也不得口腔病，什么牙疼、掉牙、坏牙、倒牙、牙龈炎、牙周炎、口腔溃疡、咽喉炎、食道炎、气管炎，以后没了，再也不得了。这就叫未病先防。那已经得了呢，以病防变，既病防变，以病防变，就是已经活动了，别掉下来，让你不掉下来，别拔下来，已经疼了，别把神经攥死，用说攥死的办法就再也不疼了。那没有神经可不疼了咋的？但是你吃啥东西不香的，也不攥死，治胃病能解决这个问题。没得口腔溃疡的，以后基本上不得了；没有咽喉炎的，就再也不得了；没有食道炎的，没有气管炎的，都不得了。治胃病是为了解决这个，同时已经得的防止恶变，防止恶化，防止严重。什么叫治胃病？就是胃病先防，没病防病，以病防变。但是你要用药治，就永远防止不了。所以口腔科、牙科，你看那么多，到医院里头，最终老了，你看人 牙都拔下来了，镶一个满口的牙，这是假的，你做一辈子那就是真的了。我说假的你也做做吧，有人说啊什么爱心呢、啊、都是假的，就是假的你也没做，你就别说真的了。现在嘛，这社会吧，这个心态发生了变化，谁做啥好事也不信，说谁做好事了，哎呀，那都是 像那个陈光标这个事儿一样哈、啊。 对， 大家说的炒作，但是仁者见仁，智者见智，就有人就说了，都像他这么炒作，这社会就好了， 那就好了吗？是吧？就点亮一盏灯，照亮一大片，就是这个人做了好事啊，他能影响很多人。你做了坏事也能影响很多人，所以吧，做了坏事别宣传。 非常感谢大家的大力支持和信赖，为了满足大家的要求，我们特将全部内容录在播放器中，您可以借听全集播放器。希望大家都能够加入到治未病工作中来，都能做到未病先防，以病防变。如果您想借听播放器，详情请咨询400-039-8055 400-039-8055。 因为你一宣传吧，让人感觉这个社会完了，没希望了。要宣传什么呢？做好事的。你一宣传做好事的，让大家觉得这个社会的人净做好事，让大家看到希望，然后人人来做好事。所以吧，这个媒体我有的时候报道谁谁做的坏事哈、我觉得这个不应该报，就说那个道上摔倒一个老人，说一扶了就讹上人家了，我说你报这个干啥呀？那是个别现象，那不是普遍现象。但你这一说呢，谁也不敢扶了，有的人就是不敢扶了。不是普遍现象你就别宣传了，那做好事做善事，你不信那人心向善，是人他都有善心，就是呢，人都有他的优点一面，你既宣传他的优点，这个社会就是那个过去有一句话，那我记不太清了哈，就是不好的东西看都不想看，不好的东西别说，别做，就是你看见的不好的东西吧，凡是不好东西，就勿看，就 远离这个负面信息是吧？ 勿看， 不要这个暗面的信息、不好的信息来影响你是吧？ 对，勿看、勿说、勿做。不想，要我说，我一看那个报道吧，我就生气。你越这么报，越没人敢做好事，都怕讹上。你就看谁是吧，就把他扶起来了。后来讹那事儿就别说了，他讹人那事儿就别说了。完了，人呢不担心去被人讹上，就做呗。 可能这篇报道他是出于好意哈，不要这样做。但是有些人可能就反倒造成他的担心了， 就是这个意识吧， 就给他提示了哈。 所以呢。这个对人有益的事儿说，对人类有好处的事儿做。 所以我刚才想啊，他们俩为啥不采取你们这个，既做了好事又做了一个宣传哈、也做健康救助啊，他们为什么不做呢？他舍不得哈、 这个人呢、人的意识他不是一样的，他就是想挣钱，他就想发财，他就想啊、赶紧赚到钱。所以到了天津，他哪能说先救助去，先不要钱，我先救一批孩子，你们看看， 那得需要成本了啊！ 他就说， 而且这个你们一旦救助开始以后，这一个孩子救助下来，那不是一天两天，一个两个月的。 慢性病没有个一年半载的。 有没有算过救助一个人大概得多少钱？ 那个不一样的病吧，那个价格吧它不一样，有的可能千八百的就好了，有的万八千还有没好的，这就不一样了。有的呢，三两个月哎就好的， 有个周期感。 有的一年还有好不了的。 哦哦， 哎。不是这么回事、 不是一个耳朵。 人的岁数大小不一样，得病年头多少不一样，你的脏器坏死没坏死不一样，你的这个神经压迫没压迫不一样，你的筋错位没错位不一样，一切都不一样，它怎么就好的时间一定一样呢？就不同的人吧， 也有一点效果没有的，也有、 也有啊，那也不叫一点效果没有。你像我说那个就直不前腰，我有的是招，哪个都不行。 你自己的啊， 就是吗？完了后来人家做这个按摩的一摸筋出槽了，你咋吃能有效啊？你咋吃都不带有效的，所以这就叫千差万别，就把他俩赔的老底朝天的。他俩就认为这是真的，我们亲眼看着的，你看着的别人谁信呢？ 你还看见了你啊？ 那他俩都不信，就你看着的别人就信了。就这件事说啥呢，这个东西他就好到谁都不相信。 因为人们的思维所看到所听到的都是美好，就跟那当年那个地球有人说圆的，谁信呢？俺们都跟眼睛都看着了，是不是？它是平的呀，你怎么说是圆的呢？眼见为实。那现在我们见到的都没好啊，病越来越多呀。你说好了，你不跟你说那地球是圆的一样吗？谁信呢？所以他俩呢出去说，依然没人信，完了赔了。就是这个，通过这个阜信这个主任他儿子，这个牙疼，你看，就引出了这么多故事。 就这个孩子就是一个故事哈， 就是这个我们这故事啊，它太多了， 所以真的都说不过来哈， 真的说不过来， 不说假的， 还哪有功夫说假的哈？你看我们 假的你也说不这么圆，这不是编出来的， 不是有一句话叫会说不如会听， 对， 嗯，你编的，你咋编都编不圆，你真的，你咋说他都不会什么这个一听听能听出是假的，他不会，就真的永远也假不了， 对， 啊，假的永远真不了。就好像说那个老鼠，那大老鼠，那小猫崽子来了还没抓到呢，它就麻爪子了，那小猫崽子没把你抓住它就不会动弹，这个就叫相生相克，这叫一物相一物，它不是药在起作用，它信息都起了作用，猫不是老鼠药，它老鼠怎么就麻爪子就不会动弹了呢？那它还是个小猫崽子。 这个猫和老鼠多少可能有些人能看见过，能知道一下， 嗯， 但是这个有益菌和病菌难以看得见， 眼睛都看不着有益菌，你怎么能相信呢？你都没看见你能信吗？这个是我是看见了，我光显微镜我看见了，把它放大了，它不是气啊，它是小动物啊，它是有生命的，它是细胞啊，中医就管它叫正气啊，正气存内，邪不可干呢、啊，他和这鞋他俩是相生相克。 100年之前说人会登上月球，会千里传音， 对呀、啊， 怎么说他也不会 信。以前那小手机就那么小玩意儿就能说话， 所以100年之后会发生什么我们也难以想象。 所以有些话吧、啊、就是有的时候说糖尿病是不治之症，不可治愈，只能终生服药，我说这话说早了，本来吧他得这种病啊他已经都绝望了，你还非得告诉他不可治愈，这就是绝症，只能终生吃药，你这么一说完了他就一点希望都没了。如果你要告诉他，你说你别着急，人类迟早会发现他的机理，也许明年就会发现，你给他个希望啊，他已经都没有希望了，你非得让他彻底绝望。所以这有些事情啊真是啊，就是 还是一个观念的问题啊， 你不明白，你没解决，你就认为谁也不可能解决，谁解决了谁是骗子。你说这这么说能行吗？那这个社会永远不能发展了。谁说人要能上天谁就骗子？那不上天了吗？过去说那千里耳能一千多里都能听着，今天拿手机都听着了，你说这都是骗子？ 就像你的健康救助能得到那么多人的支持，民间、商界、政界啊。 对呀、 啊， 所以这个常规思维这些病。要解决了了，这么大岁数做这说这玩意干啥？说口干舌燥的，回家睡会儿觉多好啊！下下象棋，散散步，喝喝茶。有一句话叫“话说千言，不累也伤”， 对，伤气哈。 那年轻人都受不了啊！ 从这个角度也看得出你自己的这个养生之道啊，精力特别充沛。 就是常规没解决，那我们呢，就说创新。这个创新了，事实已经证明了，那你就别谁都来否认。否认别人抬高自己，打击别人抬高自己，认为别人错了来证明自己对，这都不正确，这都不对。应该是如果真能对别人有好处，对老百姓有好处，那咱们大家都得支持。所以有的人吧，自己也不做好事，自己也不做善事，自己也不献爱心，就一个劲儿的盯住别人指责，老是挑别人有毛病，这人就不好。如果咱们说这个是假的，拿假的就当真的这么说，咱们不会有好下场，咱们不会有好因果，也会遭报应的。硬说些骗人的话呀，那个不能百分之百，任何事情都不能百分之百。牙疼的原因它不是一个原因，那都是一个原因，都是病菌那就妥了，它也有不是病菌引起的，不是炎症引起的。因为我自己呀、啊、发生在我自己身上， 那就是这口腔的病那就太多了。因为在农村嘛，那时候条件不好啊。我40多岁的时候，我满口牙全活动，就没有一个不活动的。40多岁就全活动。 现在呢？ 一个不活动。就那个时候啊，我就知道完了，老了，所以这牙呀一个都不带剩下的。我满口就掉一个。就那个时候，有一个活动厉害的，就整天搞舌头舔舔舔来舔去，到底把它舔下来。牙活动，它为啥活动？细胞出问题了。神经出问题了，音出问题了，失衡了，所以他才活动，他出问题了。那搞阳一调，阴阳平衡了，纠正过来的就不活动了，就这么简单。你要用常规思维，你是不可能理解。但在中医阴阳平衡这个角度，你只有试才知道，只有事实，用事实才能证明。你说谁信呢？用事实来证明。你看看是不是活动，满口牙都活动，它能不活动？但是不能说就再也不活动，那也不是。它有时候也活动，哎呀，有时候不知道什么原因，是上火了还是什么原因呢？又活动了。如果是刚得的口腔溃疡，用上一段时间，你就可以感觉到有效果。口腔就是牙活动，那可能刚活动。 这个牙你经历过了哈，口腔溃疡遇到过吗？ 那口腔溃疡我就溃疡啊，原来吧最早咱不知道这玩意有作用，就是我说那次去泰国那次，在那之前吧老口腔溃疡，就用药它就不好使。 你查过没有？这个到医院检查过 没有？我没去，我没查过 具体是什么原因引起的， 也没去查。但我就觉得吧，这个溃疡就是烂嘛，烂就是病菌，没有病菌还有烂的吗？我就在那个吉林市的东市场，我那时候我对麦饭石感兴趣，我买了一包麦饭石，回来以后吧，我就用醋把它和了，我就上在那个口腔溃疡的地方了。但到后来哈，怎么上也不好了， 不好使了。 哎呦，我说为什么原来一上就能好，这回怎么就不好了呢？后来我明白了，他们产生抗药性了，就像抗生素最早也好使对炎症，但后来就不好使了，是病菌怕被你消灭，他就开始自我保卫。自我防御，自我保护，不断的想招，就产生抗药性了，抗生素就不好使了。那个麦饭石我估计和米醋，因为米醋有杀菌的作用，所以后来呢它产生抗药性，它变异了，米醋也不好使了，麦饭石也不好使了。 等于说巧借自然规律，这是 这就是自然法则，自然规律嘛，只有它是符合自然规律的， 这也叫遵循自然哈。 这你必须遵守自然规律，你违背规律，你违背自然规律就自食恶果，你违背不了自然科学，它是必然按它的规律在运行。我还是说，就是我那牙，那我说那个是活动，那个时候吧还不光活动，倒牙。那小的时候吧，那时候老饿嘛，吃那生大李子，那你说多酸呢，多涩呀，没吃一斤， 哎呦， 吃那个山梨，生山梨那是最涩的，比大梨都还涩，特别特别酸，也能吃一斤，特别爱吃水果， 过量了。 那时候没钱呐，没钱买。 被牙刺激的哈， 对，不是，还是生理功能机能发生变化，不是说的那时候刺激的，然后吧，整个牙就全倒了。你看小时候吧，穷，没钱买水果，想吃吃不着。等到后来创业了，这个有经济实力了，这个水果能吃起了，牙不行了，吃上一个就倒。现在农村前那是年轻的，才20-30岁，哎，就有时候往里一抽凉风，就那牙就不舒服， 倒牙。 不是倒牙， 哦， 就像那个疼，有点轻微的疼， 嘶嘶拉拉的， 哎，嘶嘶拉拉的疼，一进凉风，一往里抽凉风，哎，就疼。那时候吧。反正也不治，反正也能挺好，但是岁数大了以后，哎，不行了。这岁数大以后，有时候一往里抽凉风，它疼得厉害，而且呢，不是这一挺就好。后来有人建议我啊，说那个上医院啊，把那神经给它攥死，攥死了就再也不疼了。我说那攥死不就没有感觉了吗？没有感觉了就不是自己的牙了。就跟那镶的牙不都是一样了吗？哎，我说这个不对， 书上看到的 啊、哦，因为那书是人写的，人写书他是有根据写的，他是做了事以后总结了经验才写的， 落到纸上了哈， 落到纸上的， 嗯， 那啥都没做，你就不知道写啥。 那也有一些人的抄啊， 对，也有抄的， 天下文章一大抄。 那搁哪抄的？是有人写过才能抄，没人写能抄吗？写过的这个书是不是把疾病都解决了？是不是把疾病都研究透了？如果他没研究透，他也就停留在当时那个水平上，然后后人一直按他那个去治病，那就是老也不能突破。 也可能啊，当初他写的是正确的，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，环境的变化，就像你说的中医一样啊。 对，人那个时候那个古代那个中草药，百草治百病，药到病除，但是今天呢？你还按那个方法，因为病菌变了，有益菌也变了，食物也变了，是吧？空气也变了，水也变了，连那百草也变了，所以他那个方就不好用了。这只是一个例子，其实很多事都是这样。你要是说就照书本上做，那是人家做过的，做过的这个有的当时也不一定都解决了。是不是？你像过去写那个顺风耳，千里眼，是吧？这个脚蹬风火轮，就那时候写这个吧，他当神话写的，他并没有解决。那通过后来这一步一步的都实现了。 记得你之前讲过，别人赠送你的一些古书啊，那些治糖尿病的妙方，结果也没有用。 对呀、啊，因为环境变了，条件变了，他就那个方没变，所以他不能解决今天的问题。就是说有一句话叫与时俱进，就是今天这环境变了，就用今天的办法，过去环境没变，就用过去那个办法。所以这个口腔里边的疾病，那不是一种病，那多了。你看有一次吧，我就舌头，这舌头裂了，舌头裂说话费劲，舌头一转弯一拿弯它疼，说话就转不过弯来，就说话就特别费劲。有时候那时候我讲课嘛，那有的人呢，那舌苔没有舌苔，把那舌头伸出来，鲜红鲜红的， 这不正常啊！ 你说这什么不正常？实际，口腔是整个口腔里20克有益菌，15000亿，15000亿，它在口腔里是形成一个菌膜屏障。实际我们看舌苔是看什么？是看那个菌膜。这个菌膜没了，那就是鲜红的。这个时候的舌头把那个唾胆唾沫在玻片上，你搁显微镜再看， 这个你试验过吗？ 我没试验过，但是我知道它这个原理。把舌头一伸出来，鲜红鲜红的，就那菌膜屏障被打破了。有的人呢说舌苔厚，黄，有的是厚，所以这口腔那15000亿呀、啊，这个他能诊断出你会不会得病啊？一看，那个舌苔非常正常。 尤其中医哈，特别重视这一块舌苔， 就说明呢，这个平衡啊就没有毛病。那你一看不正常，那就菌膜啊屏障啊菌群，这个被破坏掉了。 这些大病的重病的这个舌苔极度的异常哈。 极度的异常，就包括耳朵都是，你说那有人得中耳炎。就说那个抗生素也能治好中耳炎，但是呢它也有副作用嘛，也有的人呢就是中耳炎这老也治不好，十几年都好不了的也有， 就是慢性的了哈， 就变成慢性的，完了你再用什么药也不好使了，它就已经产生抗药性了，就是因为病菌产生抗药性了， 这个长期的它更容易产生抗药性哈， 哎， 因为它病程长，那你用药的这个时间它也长，所以这个产生抗药性的几率就大一些，是吧？ 对，时间长了，整个咽喉就发炎了。 原来你的身体也不是很好哈。 哎呀，就说在农村长大的，条件不好，又吃不上又穿不上，你看，完了干的都是重体力活。 以下是广告时间。北京一店地址：北京市朝阳区锦芳路1号院旭辉奥都小区17门底商，电话010-5618-1343，5618-1343，5618-1343。